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五章坠落的勇士第十一集。 维斯莱夫人刚俯下身去查看儿子，卢平就一把抓住哈利的胳膊，颇为粗暴地把他拉进厨房。海格还在努力把他那庞大的身躯挤进后门。 喂！ 海格气愤地说， 放开他，放开哈利。 卢平没理睬他。 哈利波特第一次到我在霍格沃茨的办公室时，蹲在墙角的是什么动物？ 他轻轻摇晃了一下哈利说， 快回答， 是一个格林迪洛，关在水箱里，对吗？ 卢平松开了哈利，仰身靠在厨房的碗柜上。 这是搞什么鬼？ 海格吼道。 对不起哈利，但我得核实一下。 卢平生硬地说， 有人叛变了，伏地魔知道我们今晚转移，只有直接参与制定计划的人才会向他通风报信，你很可能是个冒牌货。 那你干嘛不来核实我？ 海格气喘吁吁地问，仍然挣扎着想把身子挤进门框。 你是混血巨人。 卢平抬头看着海格说， 复方汤剂只是给普通人用的， 凤凰社的人谁也不会告诉伏地魔我们今晚转移。 哈利说，这种想法太可怕了，他不能相信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会这么做。 伏地魔是最后才来追我的，他一开始并不知道哪个是我，如果他掌握了整个计划，一上来就会知道跟着海格的那个是我。 伏地魔追上你们了？ 卢平警惕地问。 后来呢？你们是怎么逃脱的？ 哈利简单解释了一下，说追赶他们的食死徒认出了他是真哈利，他们突然放弃追赶，准是去向伏地魔报告了。伏地魔刚一出现，他和海格就到达了唐克斯父母家的安全区。 他们认出了你？怎么会呢？你做了什么？ 我 哈利努力回忆着，整个旅程都是一片模糊不清的紧张和混乱。 我看见了斯坦桑帕克，你知道吧，就是骑士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售票员，我想给他施个缴械咒，而不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是不是？他肯定中了夺魂咒。 卢平一脸惊愕。 哈利，缴械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这些人想要抓住你，干掉你，即使你没有准备好杀人，至少也得用昏迷咒啊。 我们当时在几百米的高空，斯坦又是糊涂状态，如果我把他击昏，他肯定会掉下去，就像我对他施了阿瓦达索命咒一样，必死无疑。 两年前除你武器曾让我从伏地魔手里死里逃生。 哈利倔强地说。卢平使他想起了赫奇帕奇学院那个爱讥笑人的扎卡赖斯·史密斯，他当时就嘲笑哈利想教邓布利多军的成员学习缴械咒。 是啊，哈利。 卢平努力克制着自己说， 有一大批食死徒目睹了当时的情景，请原谅，但是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，这种举动是十分反常的。食死徒都目睹或听说过你的那次行为，今晚你在他们面前故伎重演，简直等于自杀。那你认为我应该杀死斯坦桑帕克？ 哈利气愤地说。 当然不是， 卢平说。 但是食死徒，坦白地说，大多数人都以为你会出手反击。除你武器是一个很有用的咒语，哈利，但食死徒似乎把它看成你的标志性行为，我强烈要求你别让这种印象成真。 卢平的话使哈利觉得自己像个傻瓜，但是他心里仍有点不服气。 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把挡我路的人咒死， 哈利说。 那是伏地魔的做法。 卢平无言以对。海格终于成功地挤进门来，跌跌撞撞地走到椅子前坐下，椅子在他的重压下坍塌了。哈利没有理睬海格的咒骂和道歉，又对卢平说， 乔治不会有事吧？ 听到这话，卢平对哈利的恼怒似乎顿时烟消云散。 我想不会，但他的耳朵不可能修复了，是被咒语击掉的。 外面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声音，卢平立刻朝后门口冲去，哈利跳过海格的腿，迅速奔到院子里。院子里出现了两个人影，哈利飞跑过去，认出是赫敏，正在恢复他自己的相貌，和金斯莱。两人都抓着一只弯了的挂衣架，赫敏一头扑进哈利怀里，金斯莱看见他们，却没有露出一丝喜悦。哈利从赫敏肩头上看见他举起魔杖，对准卢平的胸口。 阿布斯·邓布利多，对我俩说的最后一句话。 哈利是我们最宝贵的希望，相信他。 卢平平静地说。金斯莱又把魔杖转向哈利。卢平说， 是他，我检查过了。 好吧好吧。 金斯莱说着，把魔杖重新塞进长袍。 但是有人叛变了，他们知道了，他们知道是今晚。 好像是的。 卢平回答。 但看来他们不知道会有七个哈利。 那也好不了多少。 金斯莱恶声恶气地说。 还有谁回来了？ 只有哈利、海格、乔治和我。 赫敏用手捂着嘴，低低呜咽了一声。 你们怎么样？ 卢平问金斯莱。 五个人追，伤了两个，大概死了一个。 金斯莱一口气地说。 我们也看见神秘人了，他在一半的时候加入进来，可是很快就消失了。莱姆斯，他会 飞。 哈利插嘴道。 我也看见了，他来追海哥和我。 怪不得他跑了，原来是去追你们了。 金斯莱说。 我还想不通他为什么消失呢。可是他为什么会改变目标呢？ 哈利对斯坦桑帕克表现得太仁慈了点。 卢平说。 斯坦？ 赫敏重复了一次。 他不是在阿兹卡班吗？ 金斯莱悲哀地笑了一声。 赫敏，显然发生了集体越狱，但魔法部封锁了消息。我给特拉福斯念咒时，他的都冒掉了，他也应该关在牢里的。你们怎么样，莱姆斯？乔治呢？ 他丢了一只耳朵。 卢平说。 丢了一只？ 赫敏尖声重复。 斯内普干的。 卢平说。 斯内普？ 哈利叫了起来。 你不会是说 他在追赶中兜帽滑掉了？神风无影咒一直是斯内普的拿手功夫，我真希望当时以牙还牙地报复他，可是乔治受伤后，我只能尽力扶着他待在扫帚上，他失血太多了。 沉默中，四个人抬头望着天空，四下里没有一点动静，星星瞪着一眨不眨的眼睛，那样冷漠，没有被朋友们飞翔的身影遮掩。罗恩在哪里？弗雷德和维斯莱先生在哪里？比尔、芙蓉、谭克斯、疯眼汉和蒙顿格斯又在哪里？ 哈利，帮我一把！ 海格又卡在门框里了，粗声喊道。哈利巴不得有点事情做做，就过去把他拉了出来，然后穿过空无一人的厨房回到客厅。维斯莱夫人和金妮还在照料乔治，维斯莱夫人已经给他止住了血。哈利就着灯光看见乔治的耳朵不见了，只留下一个裂开的大洞。 他怎么样？ 维斯莱夫人转过头来说道。 我没法让他重新长出来，是被黑魔法弄掉的，但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他还活着。 是啊， 哈利说。 感谢上帝。 我好像听见院子里还有别人。 金妮问。 赫敏和金斯莱。 哈利说。 谢天谢地。 金妮小声说。他们互相望着对方，哈利真想搂住他，搂得紧紧的不松手。他甚至不在乎维斯莱夫人就在旁边， 可是没等他一时冲动做出什么，厨房里忽然传来哗啦一声巨响。 我会证明我是谁的金丝莱，但我要先看看我的儿子。你要知趣就赶紧闪开。 哈利从没听见维斯莱先生这样喊叫过。只见维斯莱先生冲进客厅，秃脑袋上汗珠闪亮，眼睛歪斜着。弗雷德跟在他身后，两人都脸色苍白，但并未受伤。 亚瑟， 维斯莱夫人啜泣着说： 哦，感谢上天。 他怎么样？ 维斯莱先生扑通一声跪倒在乔治身边。哈利认识弗雷德到现在，第一次看到他说不出话来。弗雷德从沙发背后目瞪口呆地望着双胞胎兄弟的伤口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也许是听见了弗雷德和父亲到来的声音，乔治动了动。 你感觉怎么样，乔治？ 维斯莱夫人轻声问道。乔治用手指摸索着脑袋的一侧。 动听啊。 他喃喃地说。 他怎么了？ 弗雷德惊恐地哑声问道。 他脑子也受伤了。 动听啊。 乔治又说了一遍，抬眼望着他的兄弟。 你看，我有个洞。动听啊，弗雷德，明白了吗？ 维斯莱夫人哭得更伤心了。弗雷德苍白的脸上顿时泛出血色。 差劲， 他对乔治说。 真差劲，整个大千世界跟耳朵有关的幽默都摆在你面前，你就挑了个洞听。 这下好了。 乔治笑着对泪流满面的母亲说。 妈妈，你总算可以把我们俩分出来了。 他看看四周。 哎，哈利，你是哈利吗？ 对，我是。 哈利说着挪到沙发跟前。 至少我们把你平安弄回来了。 乔治说。 罗恩和比尔怎么没有挤在我的病榻周围？ 他们还没回来呢，乔治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乔治脸上的笑容不见了。哈利看了看金妮，示意他跟他到外面去。穿过厨房时，金妮压低声音说。 罗恩和唐克斯现在应该回来了，他们路不远，穆里尔姨婆家离这里挺近呢。 哈利什么也没说。来到乐居后，他一直拼命控制内心的恐惧，此刻却完全被恐惧包围。恐惧似乎在他的皮肤上蠕动，在他的胸膛里跳动，并且哽住了他的咽喉。他们走下屋后的台阶，进入黑漆漆的后院时，金妮抓住了他的手。金丝莱大踏步地踱来踱去，每次转身时都抬头扫一眼天空。这使哈利想起弗农姨父在客厅里踱步的情景，那仿佛是100万年前的事了。海格、赫敏和卢平并肩站在那里，默不作声地抬头凝视。哈利和金妮走过去，和他们一起默默守候。他们谁也没有转头望一望。